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北，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改编自全球畅销小说的好莱坞浪漫爱情喜剧《摘金奇缘》在北京举行了中国首映礼。影片主演杨紫琼、导演朱浩伟以及制片人约翰·派诺迪一起亮相。他们也与现场的观众畅聊了影片拍摄的幕后故事。在电影当中，杨紫琼扮演了一位富可敌国、爱子心切、严厉苛刻的母亲形象。在首映礼之前，杨紫琼也接受了本台的专访。对于自己扮演的这个角色，杨紫琼表示是一种挑战，希望在影片当中采用不同的表演方式和技巧，展现片中角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我觉得他的魅力最大呢，就是有一个这么帅的儿子。跟我不一样的就是我没有儿子了，没有做过妈妈，所以呢，这一个角色挺挑战的。因为呢，其实这个角色是我对整个世界的妈妈致敬，希望呢，就全部世界的儿子还是女儿看见呢，就了解妈妈其实她的出发点就为了疼你们、爱你们，希望你们就有一个很幸福的过程。 导演朱浩伟也表示，拍摄这部电影是一次成功的冒险，通过影片带来的后续效应，也让一直以来处于好莱坞边缘的亚裔演员、幕后从业者们有了更多更好的机会。影片将于本月30号在全国上映。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时隔25年，迪士尼宣布利用逼真的电脑 CG 绘制技术重新将狮子王搬回影院，并定档明年7月19号上映。这部电影版的狮子王由导演乔恩·法弗罗执导，仍然讲述辛巴复仇的故事。而电影版的亮点是不惜重金请来了庞大的配音阵容，其中包括编剧、歌手、演员于一身的唐纳德·格洛佛将扮演辛巴，碧昂斯扮演娜娜，夏瓦特·埃加福特扮演刀疤等等。备受期待的纪录片《四个春天》将于明年1月4号在全国公映。近日，纪录片发布了目送版预告和定档海报。作为今年 FIRST 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的获得者，影片也得到了影展大使赵薇的支持，并为目送的预告片献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推出的家庭文化主题节目《谢谢了我的家》将启动第二季节目，从明年1月5号开始，每周六在中央电视台4套首播。本季主持人由菊萍担当。第二季节目将突破单一的演播室环境，走入与嘉宾身份故事更密切相关的第二现场，讲述家庭故事。矛盾之孙、美籍华人沈伟宁、吴祖光与新凤霞之女吴双、徐悲鸿之孙徐小阳等嘉宾都将在新一季节目当中亮相。周杰伦宣布将推出个人大型外景综艺《周游记》。作为一档旅游魔术类综艺，这档节目由周杰伦主持，节目当中会有林俊杰、刘德华、萧敬腾、余文乐等嘉宾现身，周杰伦和嘉宾们的足迹会遍及海外各大城市。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弱气压场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扩散条件逐渐不利，大气透明度慢慢下降，天空少了一些蓝色的基调，外出要注意健康防护。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 今天下午晴间多云， 南部地区有轻度到中度霾， 北转南风2-3级， 最高气温10度， 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 有轻雾或雾， 南转北风1-2级， 最低气温-3度， 最大相对湿度85%。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麻辣评点，这个度是很难，欢乐追剧，光影印象，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风生水起，四十有序，点。 点点滴滴，有声有色，戏说人生，米夏、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4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周末咱们继续说电影，不过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在周末要说一个小小的主题。 嗯，这个连续几周利用周末的时间，我们跟大家从一个特别特别的视角啊来盘点一下电影。 得多特别呀，这个特别， 这个视角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个灵感呢？就是我发现一件事儿啊， 最近热映的两部电影，一个是神奇的动物在哪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前两天我们直播节目当中张跟大家说过的这个无敌破坏王。你发现他们二者有什么共同点了吗？都是外国电影。哎呦，你这共同点找的还真是一点都不出人意料。他们的共同点是第二部，都是第二部。 哦，对，是这个共同点，都是狗，不是，都是接续的作品啊，系列作品。你想说狗不理包了？这个第二部往往我们说有可能会成为画蛇添足的东西，在系列当中，尤其是系列电影啊，咱们说过这样的话题。但是这两部好像啊，从此时此刻大家看到的市场反响来看的话，它绝对不会算作是画蛇添足的东西。 哎， 这个从这两部电影我们就说一什么问题呢，其实今天整个电影市场甭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尤其是这个我们说大片吧，商业大片哈，这个范畴之内，去年啊有这样一个调查， 就是2017年的票房十大票房之作， 当中居然有7部都是属于系列电影啊，这个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今天在这个叫商业大制作的这个电影的这个群体的影响力上，必须得是系列电影才能够有这样的影响力啊。这一方面有人说，那你就是这属于就创造力低下是吧，你这没办法，就可 着一个拍。 哎对了，你这个已经成功了，市场成功了，人家不用再试水别的了， 也就是说降低了风险。哎，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说，其实拍系列那不一定好拍呢，压力很大。对，经验来讲是这样。此前我们是在这个不同的时间点上都跟大家盘点过，就是系列电影的林林总总啊。那么这几周呢，我们就聚焦在什么呢，专门聚焦在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些第二部的电影。 哎，咱们就这个 二是咱们最近的主题啊，周末电影主题。对， 专说第二部。好，那咱说听就听啊，首先就来听听神奇动物在哪里第二部的预告片。 Do you know why I admire you, Nick? You do not seek power or popularity. You simply ask, is the thing right? That's more hope than we've had in a very long time. <音>好，刚刚我们听到这个预告片，这是来自正在热映的这部电影《神奇的动物在哪里》第二部啊。 准确来讲啊，这个名字，还是给人说精确一点，叫《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 是吧？ 对， 这么讲呢，可能对于哈迷来说是比较尊重。你知道这两天，关键是这个身边的哈迷太多了，而且不停的跟你说，你看了没有？你看了，你给我说一下，你 看懂了没有？ 啊，嗨，对， 由此得出结论来说，这部电影啊，确实还是粉丝向电影。 这个也就是说，系列电影啊，它或者叫咱们这个说的电影宇宙啊，它就是一把双刃剑，是吧？往往有的时候，作为这个系列电影当中非常精彩的一部，可是对于这个刚入到这个宇宙当中的这些麻瓜们来说，是吧？我们这些普通观众来说，有可能看不懂， 对 啊。然后如果要是让他做功课呢，他又觉得特别累，是吧？ 是， 尤其是你比如说到《哈利波特》到第六和第七的时候，我那时候就直接放弃了啊，真的是。就觉得这个功课需要做太多了啊！还有就是在于，你比如说这个《金刚狼》系列，就是那个，《X 战警》系列，到《逆转未来》那一集，我也放弃了啊。 对，它时间线，它那个顺序 比较混乱啊。所以这种很明确的粉丝向电影，真的对于说这个大众观众啊，产生了这样的一种距离感。这你没有办法去回避啊，这样一个事实 是。从这个《神奇动物》这个事儿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准备工作，或者说你要进入到这样一个世界，进入到他们的粉丝群体当中，有多难呢？一句话也说清楚了。你上次不是还威胁我了吗？说你要看这个《神奇动物》第二部啊，你得先把《哈利波特》一到七、一到八，是吧？都得看一遍。 这个倒未必哈。 事实上，他们就是说，也有人给提示了一些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我上次告诉你，我说一个哈迷跟我说，你把七要认认真真的看一遍， 看一下啊。 然后呢，这个一你不能不看， 对 啊，一算是一个大的亮相，但是这个亮相呢，你看路人也是喝彩的，到了这个第二部呢，因为他要深入了，他要埋很多的伏笔了，尤其他们讲嘛，这个就是格林德沃大战邓布利多的这个啊超长预告片嘛，所以呢，这个二它显得复杂一点，复杂一点没有关系，其实看热闹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个就是看来。以后这样的电影啊，就是我们可以抱着不同的心态啊，你可以以粉丝的心态，是吧？ 对， 就是去看彩蛋，看剧情，看人物，挑错都行啊，也可以以路人的心态去看热闹， 看图说话。 哎，这个张帆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要看好这个《神奇动物二》呢，那么就先要看一下《哈利波特》 哈七 啊，然后再看神一，是吧？但是我的问题就是，你要看明白哈七，你怎么得看成哈六吧？ 哎呀， 哈六你想看懂，你就稍微得看点哈五吧。哈五你要是不明白，那哈四是得必要得看的。这样的话，哈三、哈二、哈一你总是还得兼顾一下。说了跟没说一样啊。好了，那我们这个回顾不了那么多啊，咱们就回顾一下《神奇的动物》第一部当中啊这个特别经典的这个片段。这个片段经典到什么程度？以前我们这很多相声里边经常用，是吧？某人带箱子到火车站了。哎，然后这个发现哎箱子拿错了啊，跟某人这个箱子是一样的。 对， 来，这个同样的桥段发生在了神奇动物一当中，这样一个情节我们来听听。 拿到赤魔杖许可了吗？所有来纽约的外国人都必须有。 几星期前我就通过邮政方式申请了，我才完成了为期一年的实地考察，我正在写一本书，是关于魔法生物的。 是那种秘诀生物指南？ 不是，我想写这本书帮助人们明白为什么应该保护这些生物而不是杀死他们。 戈德斯坦， 他人呢？ 下午好，格雷维斯先生，长官。 下午好，阿布内西。 格雷维斯先生，长官，这位是斯卡曼德先生，他的箱子里有一个非常疯狂的生物逃出来，还在银行大肆破坏。 让我看看小家伙。 这个只是 回去，除非安全。 哎，抱歉，女士，可闻不到煤气味。 不是煤气，警官，我看见了，是一个庞大的、体型巨大的 对， 煤气， 煤气， 煤气， 就是煤气， 煤气， 煤气，到底怎么回事？ 箱子打开过， 就一条缝而已。 那只疯狂的秀秀难道又逃出来了？ 可能吧。 那就找回来，看呐，他脖子在流血，他受伤了。哦，醒醒，麻吉先生，那是流血，那是什么？ 没什么可担心的，那是只莫特拉鼠。 你那里面还有些什么？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一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好，当中我们听了一个片段，来自《神奇的动物》第一部啊，这个拿错了箱子， 拿错了小雀斑的箱子， 哎，这可要了命了啊！整个把这个动物宇宙给拿走了啊。这个人物设计也挺好啊，就是两个人的这一段渊渊源呢，是吧？在银行里边偶遇的这么个小胖子， 对， 特别有意思啊。 而且其实这个特别好的就是，他用一个这样的方法让你看这个动物，它不是在哪里啊，它是从哪里来，然后它会什么样神奇的法力？这个第一个出场的我记得就是秀秀吧。 对 啊，秀秀是大家可能记忆最深刻的，因为在一里面它是，算是隆重登场的第一种这神奇动物。然后呢，它又有一种特别能力，能把那个银行里钱都弄走了。这是最厉害的。 就很多人就是梦想是吧？就是还得不犯法的情况下，生财有道是吧？ 先得投资秀秀。 这个，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片段啊，这个就是跟剧情的进程有关了，是吧？把这个格林德沃就抓住了、 哎， 这个在第一部当中是谁扮演的呢？大家还有印象吗？ 对，大部分时间都是那个人扮演的。 这其实是两个人演了一个角色、啊， 对， 就是科林法瑞尔啊。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这个人，他在利用你。 别听他的，克莱登斯，我想让你获得自由。这没关系， 就这样。你们吓到他了？ 放下魔杖，谁敢动他，我就找谁算账。克莱登斯， 克莱登斯。 知道你们刚才干了什么吗？ 杀死默然者是我授意的，格雷威斯先生。 是的，历史也必将有所记载，主席阁下。今晚此地之事无理无情， 他该对一个麻鸡的死负责。他还险些暴露了所有巫师，他更违反了我们最神圣的法律。 那法律让我们像委身于下水道的耗子，那法律要我们隐藏真实的自我，那法律要让其管辖之人蜷缩在恐惧中，唯恐我们会暴露身份。我问你，主席阁下，我倒问问你们，这个法律要保护的是谁？是我们， 他们。我拒绝再屈从于他之下。 奥罗们，我想你们可以解除格雷维斯先生和他的魔杖，把他押回去。 速速飞来， 原形立现。 你以为自己能困住我？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格林德沃先生。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又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好，张程又回顾了一下《神奇动物一》当中的这个片段啊，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到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啊？最近有一些这个口碑的两极分化，其实就是在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对于这个第二部电影，往往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难题啊， 有争议。 对，它为什么会这样困难呢？那就是像刚才张帆说的，它是为后边做准备的，它不是说。他这个光拍这两部啊，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了今年我们说这个《侏罗纪世界》当中，也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啊，就是看了半天一看，好嘛，你这是过渡性的啊，所以很多观众不满意， 所以这就是大家这个心理预期，看你把它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 嗯， 因为你刚才说不只是这两部，在这里就要稍微说一下这事儿，因为这个我看的最新消息是说，《神奇动物》这个系列一共应该是五部。五部不是原来大家所想的三部。 那 如果是五部的话，他今天埋下的东西在下一部里是不是全部会解开？当然不会。 嗯， 那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世界当中，在这个神奇世界当中还会有更多的一些线索。 哎，那这样 越来越复杂 就放心了。就是说呢，您要是这一部没看明白没关系， 下一部也不明白。 不是，嗨，你这嗨这没法看了。当三来的时候你再补一补二的课，是吧？ 哦， 哎，这样的话有助于往后看啊。所以这个我们上半段就把神奇的动物啊这个第一部就先回顾到这儿。这个二好看不好看呢，还得您说了算啊。好，咱们上半段的最后呢，来听一听神奇的动物一当中的一首插曲。一会儿咱们继续回到四点有戏。 Tears of the bird, why the dragon snapped up his best curl, and the billywig forgot to twirl when his sweetheart left him cold. The unicorn done lost his horn. Ah, the hippogriff feels all forlorn, 'cause the lady loves have upped and gone.Love is said, the beast has stirred.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开创一个续集系列。 哎， 刚才咱们在上半时段说的续集呢，就是最近正在热映当中的神奇动物第二部格林德沃之罪。从这个说到了一当中很多情节，因为不说的话这真的二看起来还是非常困难啊。 这种话说的好像说了一你就能看明白似的。 我是承认的，确实是对我来说是很有难度的，已经放弃治疗了啊。但是我们要说接下来的这一步呢，恐怕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一二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的困难。但是话虽如此啊，说这个的如果是哈利波特啊和这个神奇动物那个宇宙比较庞杂的话，那么接下来说到的这个 IP， 它的这个宇宙它的广度啊也真的是让很多人可能望而却步。 哎，我们说的就是无敌破坏王啊。无敌破坏王其实很多人都把它忘了，这个是六年前是第一部啊，在这个也成为了很多系列电影的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大家会忘？为什么得补课？为什么不愿意补课？不愿意补课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系列太多了，补这课呀这压力比较大， 补不过来。 对，本来我看电影是轻松的娱乐的，是吧，你这 当成任务了，作业了 啊。尤其是这些对于这个就是美国那边比较厚重的题材，你说我在看一星球大战最新一部，好嘛，我这回去我得看到上世纪恨不能60年代，是吧，这么去看，就是确实这个压力比较大。第二点还有什么，就是你这两部隔的时间太长啊，太长的话有时候就丧失热情了，是吧， 兴趣没有那么浓厚。 对，因为你在看几年前的电影的时候，你又不是说我专门看老电影，是吧， 对， 你这种尤其是大商业制作，几年前电影可能就不符合今天的这个审美要求了。无敌破坏王其实有点这意思啊。第一部啊当然非常精彩，但是在那个时代来说，就几年前来说，它还有一种怀旧的那样一个意味。你今天再来怀旧，前两天我们这个直播节目当中就跟大伙聊，你这有人怀旧都怀不起来了，因为他今天给这个年轻一点的朋友们再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再来看这个当年街机世界的时候，不是，甚至都不是一个特别大众的这样一个话题了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有这个隔代， 哎， 这么一个障碍在这儿。 对， 但是 你想，人说这个时代发展了五年。就成为一个时代， 对对对，现在都是这么说，都 是不是？ 但是问题又有一个新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你看这部片子在第二部啊，《无敌破坏王二》，它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设定呢？它把这个过去就只是在游戏世界，它是游戏厅嘛啊，那个世界，然后它突然之间在第二部里面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延展。他说我们要去哪儿呢？去互联网，去 Internet。 对， 那么这一下呢就把这个范围扩大了，然后他又很好的给他找了一片土壤，就是在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迪士尼完成的。 哎，总之这个就是无敌破坏王一直的这一条路线啊，就是用怀旧旧 IP， 是吧，用这些这个游戏元素的这种参入啊，然后来给我们展现新的这个游戏世界啊。那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吧，听一听无敌破坏王第二部的预告片。 Hey kid wake up。Start churning butter and put on your church shoes, little sister, because we're about to blast off! Ralph, what is it you're trying to say? We're going to the internet. What? Work it, make it, do it, fix it, work it harder, make it better, do it faster. Ladies and gentlemen, I give you the internet! Wow, look at all this stuff. This is the most beautiful miracle I've ever seen. Welcome to the search bar. What can I help you find today? Umbrella, umbrage, umami? No. Noah's Ark, no doubt. Nordstrom Rack, ergonomics, urban outfitters, cool. I'm pretty sure he's just trying to guess what you're gonna say. My autofill is a touch aggressive today. Let me try. Take me to a website that's super intense and really nuts. You're not wrong. Op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好，我们听到的是《无敌破坏王》第二部的预告片啊。其实这个说到系列电影啊，第二部我觉得对于任何人来说，第二部都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一个项目和一个目标，是吧？因为有第一部的珠玉在前，到第二部的时候，你既要承接第一部很多已有的东西，就是你导演可以发挥的空间其实有限的啊。当然原创这个第一部这个压力很大，但你别以为我前面有成功的了，我接着他这写我就好写，其实不是这样的。 让你按格式写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限制自由。 对，他其实是面对不同的情况而已，对吧？还有就是说，你如何处理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观众对他是既熟悉又有点陌生，是吧？这个我们在很多电影当中都看到。你比如说，咱们之前跟大家回顾过这个《的士速递》系列，我觉得他处理得很好。他虽然是人物是延续的，但是他每一步其实他的套路都是一样的，我都是用同样的套路，一上来我就给你展现人物的个性，你即便对这人物熟悉了，你也愿意看他一个充满个性的这一方面，所以说这并不妨碍说我们没看过一，我们看二看不懂吗？其实也能看得懂。 我插一句话，就是《的士速递》这个事儿呢，我的个人意见是，前那些部都是这样的，最新的一部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反正最新一部真的是。 所以你看，换套路之后，反而 对 它会带来新的问题。 是 啊，这个你不要以为说大家熟悉了，你上来就讲故事，你恰恰是要把他的一个人物的特性更好的展现出来。 对你得延续。 哎，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无敌破坏王》的第一部啊，这个一开始就是由主人公自述来讲故事， 这段特别好。 哎，给大家讲了讲他是存在于怎样的一个世界当中。 我叫拉尔夫，是个坏人。我想想，我身高2米8，重580斤，还有我的脾气不算太好。 你动了我的树桩！ 我的愤怒已经达到了要井喷的程度。我只说真的。还有什么？我是破坏王，专门搞破坏，天下无敌。 我要破坏他！ 我很擅长搞破坏，是破坏界最厉害的。只可惜，这游戏叫快手阿修，游戏的最终目的是修好东西。 快手阿修， 我能修好他。 对。叫快手阿修的这小子是个好人，他人不错，能把东西修得好好的。其实这有什么难的？你只要，能从老爹那里继承一把神锤，那干什么不是小菜一碟啊？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木匠，他就是修得再快，也赶不上我破坏的速度快。他修好大楼就能赢得勋章。可是，为什么不给破坏王授勋呢？对此我表示呸，真没辙，没有。30年来我重复着破坏，见证了大把游戏的崛起再过气儿，有点小伤感，真想念设计小行星那帮家伙，嘣没了，变异蜈蚣呢，谁知道他跑哪儿去了，你知道吗？我说30年还能有一席之地已经很幸运了，只是我想说，真能在这份招人恨的工作上爱岗敬业，那真是太难了。 好了，游戏厅要打烊了。 今天真忙，要不咱们去酒吧喝上两杯？ 你买单我就喝。 收工了。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好，刚刚我们回顾的是《无敌破坏王》第一部当中的这个最开始的这个片段啊，其实这个游戏呀，我看见他这个电影一上的时候，我还真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印象，我觉得我好像玩过呢。 就是第一部看的时候是吧？ 对，就是这个快手阿修嘛，这修房子、这个。 那事实上你玩过吗？ 反正印象不是很深刻了，但我总觉得 看熟， 有点熟悉啊。所以这个在游戏世界当中来啊，这个展现导演们的创意，这个其实是很多人都愿意来做这样一种尝试啊，因为游戏本来它就是娱乐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啊。也有人把这个《无敌破坏王》被称为叫动画版的玩家一号是吧？ 啊，头号 玩 家， 对啊，是这样来称呼他的，就是说他当中容纳了很多个游戏 IP 啊，当然了，也有这个有很多的电影 IP。它是相关的， 对，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在《无敌破坏王二》里面你看到的游戏人物，还有就是什么童话人物，因为反正都在迪士尼旗下， 哎， 想怎么用自己的嘛， 对，反正我还没看啊，我就是特别好奇他是怎么遇到花木兰的， 哎，那一段我跟你说，反正大家看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就是一群公主在哪儿， 一群公主啊， 这一群公主什么公主都有，有一个那个迪士尼迷跟我说 啊， 就他说他没想到，就好多他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来了， 都来了， 这个跟过年似的。 哎呀，好，这个公主开会啊，也是一个很大的看点啊。行，那我们就共同期待一下这部电影《无敌破坏王》的第二部啊。那还有哪些？第二部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今年还真就有不少啊。咱们这个下个周末的咱们电影版的啊，这一期四点游戏继续来跟大家盘点离我们比较近的电影续集。 好， 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来听一听 Zero， 这是无敌破坏王第二部的主题曲，咱们周一再见。A little bit as steady as I get close. Find a balance in the middle of the chaos. Semi-lost, semi-high, semi-never, demigod. I remember walking in the cold of November, hoping that I'd make it to the end of December. 27 years in the end of my mind, but holding to the thought of another time. But looking through the ways of the ones before me, looking for the path of the young and lonely. I don't wanna hear about what to do. I don't wanna do it just to do it for you. Hello, hello.Let me tell you what it's like to be a zero, zero. Let me show you what it's like to always feel, feel like I'm empty and there's nothing really real, real. I'm looking for a way out. Hello, hello. Let me tell you what it's like to be a zero, zero. Let me show you what it's like to never feel, feel like I'm good enough for anything that's real, real. I'm looking for a way out. I find out how to tell you how I wanna run away. I understand it always makes you feel a certain way.Find a balance in the middle of the chaos. Send me up, send me down, send me never, demigod. I remember walking in the heat of the summer, wide-eyed one with a mind full of wonder. 27 years and I've nothing to show. Falling from the dove to the dark of the crow. Looking through the ways of the ones before me. Looking for a path for the young and lonely. I don't wanna hear about what to do. No, I don't wanna do it just to do it for you. Hello, hello, let me tell you what it's like to be a zero, zero.Show you what it's like to always feel, feel like I'm empty and there's nothing really real, real. I'm looking for a way out. Hello, hello. Let me tell you what it's like to be a zero, zero. Let me show you what it's like to never feel, feel like I'm good enough for anything that's real, real. I'm looking for a way out. Let me tell you about it. Well, let me tell you about it. Maybe you're the same as me.Let me tell you about it. Well, let me tell you about it. Say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Hello, hello. Let me tell you what it's like to be a zero, zero. Let me show you what it's like to always feel, feel like I'm empty and there's nothing really real, real. I'm looking for a way out. Hello, hello. Let me tell you what it's like to be a zero, zero. Let me show you what it's like to never feel, feel like I'm good enough for anything that's real, real. I'm looking for a way out.